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接着来分享春晚舞台上的经典相声作品。已故作家梁左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创作了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年轻人掉进动物园老虎洞的故事。后来啊，这个故事被姜昆改编成了相声《虎口遐想》，并在1986年春晚上进行表演。1987年，梁左与姜昆再次联手创作了相声《电梯奇遇》，这部作品经由姜昆、唐杰忠两位表演功力炉火纯青的艺术家演绎啊，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这段相声讲述了相声演员姜昆到名为效率大楼的办公楼反映群众生活困难，却意外受困于年久失修的老电梯当中，几经波折最后获救的故事。这部作品集中讽刺了有些领导胆小怕事、互相扯皮、推卸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1987年春晚播出了这段相声以后，立刻引起了巨大轰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姜昆、唐杰忠合说的这段《电梯奇遇》。 最近我琢磨着 啊， 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人呢？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怎么了？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我就给关一回。 关大铁笼子里了？ 跟铁笼子差不多。 那什么地方？ 电梯。 电梯？ 老电梯。 哦， 这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啊，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年代说不准，要问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火，八国联军那年的， 差不多。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我们去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反映问题去了。 什么问题？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啊，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呵，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映。 从夏天反映到冬天， 嗯， 水的问题解决了， 好， 暖气又没了， 哎呀，更要命了。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第四课学习班， 干嘛呢？ 说解决取暖问题。 嗨，那解决得了吗？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啊，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效率大楼 啊，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啊。一进门， 嗯， 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嗯，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 你随便上啊，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